早。 早早早早，你们今天真早啊。静明昨天睡得好不好？ 嗯，睡得很好，我昨天一觉到天亮呢。 今天师父准备了好多的故事要跟我们说。 今天天气相当的好，我们就席地而坐吧。一般人都觉得只有佛道两家才浩谈因果，也有些人认为是迷信而加以排斥，甚至认为轮回是无稽之谈。昨天我们已经将玉历宝钞的内容详实的研读，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大的收获。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些因果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历代善心铸印玉历的人将身边所见所闻的真实事件记录下来的，相信听完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相信因果的报应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嘉靖年间，江西南昌府熊兆鼎先生幼年即研习内科与外科医术，19岁那年曾捧读玉历，见到在第二殿的章句内有说，若脉诊含糊，辨证不精确，利用不实药物来谋取利益，应在本殿发入活大地狱受苦，再另发小地狱受苦。又有施药救济多人及超传玉历，说与世人知晓，必令警惕，痛改前非等话。从此之后发大信心，不计较财力，不避寒暑，不先富后贫，遇有为政必须使用人参，但是病家贫穷买不起的，就暗中将人参磨成细末混在其他的药中，以贱价卖给病家治病，而将富家做酬谢的金钱救济急难的病患。如果遇到荒年就步行出诊，绝不坐轿子。她的夫人也十分贤能，无不顺从丈夫行善的意愿，冬天即使穿着粗制的葛布衣裙也毫无怨言。80岁那年生日当天，忽然见到厅堂上高悬着一幅红绫的报单，上写金字说，奉天地命，熊兆鼎赴福建省城隍司任，三天后异乡绕世，于是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他的子孙到现在越来越昌旺，科甲连绵，在当地十分荣耀。 因果录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果始千百劫，业报无影响，因缘会遇时，何以无先爽。 昆山许竹亭先生是颜文进公的幕友，当时江苏浙江水灾泛滥，民生疾苦，他建议上级发仓救灾，救活无数的人。儿子开济先生在明思宗崇祯年间遇到强盗掳来数百位妇女关在徐家，命开济先生看守，他全部赠送路费，偷偷地放走，并且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子，以去除强盗的疑心，免得追杀那些妇女。放火时爆出玉历的书板，带着全家避到于太仓。平生印送的玉历无法计算其数，生三子，长子名钱学，是康熙庚戌年的探花，官至尚书。次子名秉义，是癸丑年的探花， 官至侍郎。三子名元文，是状元宰相。徐乾学生了五个儿子，都考上进士。徐树谷是康熙乙丑科，徐炯是康熙壬戌科，徐树敏是癸未科，徐树平是己丑科，徐俊是癸巳科。 文昌帝君曰：欲广福田，须贫兴地，心时时之方便，做种种之因功。又曰：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湖北汉阳县的刘祖泰自记：我年将20岁时，忽然得到呕血症，一天发病3-4次，一共缠绵了3年，百方无效。因为看善书，其中有戒食牛肉、狗肉，可保佑百患的记载，立即随着祷求发愿戒食牛肉、狗肉。不到10天，呕血症果然好了。后来直到28岁，未生一子，于是诚心进习字纸，凡是有字的纸都不让污损，定会搜集焚烧。经过2年，到庚子年，果然生了个儿子。可是不到1周岁，忽然患病，医药无效，全家惊慌惶恐。当夜倒扣灶神，愿意印送百本玉历，答应在冬月初一日施送。第二天病就好了。到了冬月初一日，因为钱未准备足，来不及当天印送，儿子的病又复发。我又向灶神申诉，答应初四日一定印送，第二天病又好了。到了初四日的早上，天气阴沉，我预定往省城购买所印的书。过江时，船夫告诉我江上风雨太大，我心意已决，就登船出航。船行着江心，突然波浪汹涌，大雨倾盆而下，船的帆布、桅杆都折断了。我心中暗暗祷求神明保佑，不要沉船。不久，果然风雨晴朗，傍晚时到达省城。等取书分送完回到家，儿子已在门前嬉笑玩耍了。这件事足以争艳印赠玉历，确实可以救劫拯危，逢凶化吉。 记录在此，作为喜好行善者的见证。 东岳大帝回声宝训曰：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自远矣。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损人利己，切宜戒之。 台州应尚书当还在山中读书时，有一天正点着灯抄录玉历，突然听到鬼在交谈说： 某某人的太太因为丈夫长久客居在外未回家，公婆逼她改嫁，但是这位妇人家十分贞洁，执意不肯，明天晚上被逼不过会上吊自杀，我可以找到替身了。 印尚书第二天早上去打听，果然是真有其事，于是回到读书处，暗中将祖先遗留下来的冥琴古砚卖掉，得银4两。又好心的魏托是这妇人的丈夫，写了一封家书安慰太太，并寄4两银子回家。他的公婆接到信，相信儿子平安，也就不再逼媳妇改嫁，自然不用上吊自杀了。不久， 她的先生竟然真的回家团聚。 哎，按照常理，我应该可以找到替死鬼的，没想到这个秀才竟然破坏了我的好事。 那就找他报复，嫁祸给他呀。 不行不行，他常超欲立宝钞劝世，又存着救人的慈悲之心，上天已敕命他做应得尚书了，我哪敢嫁祸于他啊。 后来应先生果然官至尚书。 慧远禅师云，聪明不能敌业，富贵难免轮回。 夏建模是钱塘有名的孝廉，他自己记载印赠玉历的经过如下： 我在嘉庆23年戊寅年，在高家的宣寿炉做客，翻检架上的旧书，发现玉历传抄本一册，阅读后深感其中所述皆是必然道理，所写的情形也不能认为是虚无乌有，而且词语浅显，即使是知识不高的人都可看懂，因此立愿印送百册。过了几天在家阅读，觉得其中所写的事情似乎有些虚诞，毕竟不是一个读书人所适宜谈的，于是前日的怨心立即袭止，心中不再记挂印书的事。考期到，匆匆忙忙地入场，三场考完回家后，想到在考场中引述经书的话，有两句不很恰当，恐怕落榜，心中非常懊恼，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中出现一位衣冠俨然的文人，戴着高高的头巾，长长的须髯，有点像东坡先生。我赶紧将试卷以及前途的事请教于他，蒙他开示。 你的为人我平时就很熟悉，从今天开始考试必然可以中榜，何必多虑呢？只是你前几天见到玉历并发愿传抄的事，何不及早做分送他人，以广劝化呢？ 我这时久已忘记此事，经他提醒，很惶恐地请示说，玉历的内容恐怕不一定是真的。 阴司的地狱即人心之地狱也，人心如果没有造地狱的恶念，然后阴司的地狱才有可能空。明理人为何见不到这一层道理呢？赶快引送，不要多疑。 在惊恐中醒来，不敢告诉其他的人，等到放榜，果然侥幸考中，因此马上印送百本，并且记录以上的梦境作为证验。 佛教的时来记说，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骄慢中来，阴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幸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江夏县鲤鱼屯的李全泰先生自记说， 我一向患有落血症，去年冬天复发，病势十分危急。内兄江怀清前来为我诊疗，提到印送玉历的感应， 马上拿起友人以前所送但却一直被我束之高阁的玉历，详细阅读后就心许印送，立刻感觉满口金声，落血已随之停止，实在是一念的虔诚与感触必有所感召神明。于是发愿印送50本，并备妥书文向灶神虔诚祈祷，病就逐渐痊愈了。我心想，人与神原来是相依存的，所谓即心即神就是此意。因此心中祈求，假若近日内能脱去所有的病苦，一定再印足100本。想完不觉伏在枕上沉沉睡去，睡梦中见一位医生告诉我， 你的病必须服用4物汤，1天4服。 醒后十分惊讶，神所指示的竟然就是江先生所开的方子，就遵照指示服用。不到10天，连以前全部红赤、气喘等病都一概净除，饮食也恢复正常。玉历感应的速度竟然是如此的快捷啊。 妙果老和尚云，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粒管山河。 袁德初是四川酉阳州人，7岁丧父，家庭富饶，母亲邵氏因为德初儿时长得太瘦又多病，十分忧愁。一日看到食疗的书记载肥嫩鸡汤能补养元气，从此每顿饭必杀1-2只鸡，炖成肉汤鸡精给袁德初吃补，并且养了很多小鸡，天天挖寻小虫喂鸡，等鸡长得壮硕了来杀。袁德初15岁那年，母亲忽然患了脾柱的病，变身如同虫在钻，鸡在啄，痛苦地卧床不起。德初阅读既多，见到母亲患病，知道是罪孽的报应，立即禁止用人再杀鸡。母亲生病日久，毫无起色，临终之时发出虫的急急声与鸡的啼叫声，并且自己用手爬碎皮肉哀嚎致死。德初见此惨状，气下母亲为了补养我的身体才会遭此饿死的报应，我应该戒杀立德，以赎不孝之罪，于是发愿戒杀。过了1年多，有位出嫁到钱家的堂姐宁姑生产时血崩而亡，魂被射到第一殿。阎王阅览宁姑的资料，知道是犯过因死于生产的难关，正要押送第二殿时，有一名官重新检查簿籍后，发现钱元氏曾劝止公婆不要焚烧枯树中的虫蚁3次，又劝丈夫刊译妙法莲华经，并印送戒杀文5000张等善行，灶神上奏天庭以准予增寿35年。阎王闻后立即命鬼卒引送还阳。宁姑刚出殿门，听到一声凄冽的叫声， 啊，宁姑救我。 见到一位蓬洒着头发皮裂血流的妇人在叫她，仔细一看原来是德初的母亲邵氏。 我在阴间受报十分痛苦，回阳后一定要吩咐我儿德初多做些实在的好事，赎去我的罪，不回 会在梦中与他相见为证。 说完，由于赤发鬼执着钢叉插住他的咽喉拖走，凝固惊吓之余魂归本体，突然复苏，就将阴间所见的事传与德初知道。有一天，德初到妻子娘家做客，偶然在书籍中找到一本玉历的古本，十分喜悦，就带回抄写，希望救度母亲脱离地狱。约一年余，共抄了120几本。当分送流传到第108本时，当天梦见母亲以手抚着他的手背说： 德初，你真的好孝顺，我今天得以出离罪苦，全凭着你流传玉历的功德。世间男女见到你这些书而知作警惕的有49人，现在阎王答应我托梦给你，作为行善的验证，得出你也可以增长寿算。 得出哭着问亡父现在投生何处，母亲回答说： 因为在世生活富裕，享受福分太多，早已投生人身当穷书生去了，又由于自小注解积极因果报应等的善书，现已显贵。 得出醒后就跟妻子细述梦中的情景： 这都是由于你整天抄写玉历，着魔在心，才会做这离奇古怪的梦。 天亮后，得出为了证实，就到母亲的坟墓焚香祈祷说： 而昨天晚上梦见母亲，可是不知所梦是真是假，假如能再入梦一次，而便有信心了。 这晚睡后又见母亲前来，很生气地指着媳妇施氏说： 你嫌丈夫整天抄玉历没空陪你，曾暗中扯碎5本，善事几乎被你破坏，现在祸报不远，还敢唆使丈夫怀疑梦境，你真是不吉利的女人呐。 得出惊醒后询问妻子是否有扯碎玉历的事。 你真的是着魔了，据我看来有3件事不必信。第一件，我们家戒杀，从不买活的生灵动物进厨房，就像森林一般。第二件呢，我们家每天烧香，又请和尚道士来诵经拜忏，依我看这是浪费钱财，毫无作用。否则哪有人死10多年后仍然在阴司受罪的道理呢？第三件，你抄的书啊都是亲手抄亲手分送，剩下的也锁藏在柜子里，我也从没有看过，哪有可能扯碎呢？你却相信梦境中母亲所说的话，我看啊你真的是抄写玉历着魔啦，只恐怕早晚要疯癫起来。 得出听后又半信半疑了。到了晚上，邵氏又在得出的梦中引施氏来到跟前对质，指出媳妇于某年某月将一本玉历偷偷地夹放在鞋样针线当中，隔天又将5本玉历扯碎。后来因为得出将玉历收藏得很严密，才不至于又被毁碎，现在还敢胡说搅赖，乱说3件善事不必信，此罪太重了，灾祸已在跟前。得出被惊醒，施氏被吓得睁开眼睛。得出再一次询问妻子有否奇事， 相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刚说完，忽然眼见一大黑圈滚进床内，不觉站立发抖。施氏张口结舌地向丈夫说： 以后你就用心多抄写几百卷玉历吧，我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 得出文后一方面心中了然，妻子果然有损毁玉立，母梦亦非假；另一方面暗中高兴母亲得以因此投生福地，脱离轨道。从此持信玉立更加坚定，同时妻子已怀孕，恐怕祸报临头，母子不安，真是欢愁并生。这天晚上施氏遍体发热，背痛难忍，即请医师来诊治。 患处有红肿，有血光，而且脸白唇青，正属阴险难治，何况怀孕已久，不便服药攻下。 得出正在犹豫，忽然七弟师父来家，堂姐宁姑也来了，见此急症无不惊惧，相问之下，原来昨晚都做了同样的梦。师父便解说扯碎玉历五卷的事确实有，罪孽浩大，应该祈求神明的宽宥。得出就奔入厨房向灶神发誓立愿，待妻抄写百卷流传，以补偿先前的罪过。这时施氏也从昏迷中苏醒，并醒悟忏悔，发愿拿出所有积蓄请人广抄玉历来为自己赎罪。说完隐约见一位穿黑衣新官的人入内，向床一扶，黑色的影圈就散了。午后身体热退，背上的硬块也消了，不再痛苦。第二天产下白白胖胖的男孩，母子都平安。这件事得出不敢隐瞒，凡是自抄玉历及请人代抄的玉历，都将此事录于书墨，现身说法，使人人知所警惕，人人遵从相信。而施氏本来是玉历的罪人，竟转而成为玉历的功臣矣。 悚然僧云：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作，衣食随缘自然快乐。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殊速，谛听无言，勿自请缚。堂而执迷，终堕六畜。